十年耐唔耐咧？前一段時間咧，一段好句成，即係香港嘅電視劇出嘅説話咧，好多人講嘅，人生有幾多十年？十年耐唔耐啊？十一年咧？十二年咧？如果你聖經幫我掀開呢個路加福音第八章，路加福音第八章喺上下行聖經嘅九十一頁。呢度嗱一個故事，大家都好認識噶啦啊！就係咧，即係當時咧有一個喺第八章嘅第41節，佢話當時咧有一個管會堂嘅人咧叫做艾老啊，咁佢個女咧就快死啦啊，咁有危險，於是就希望咧耶穌去救佢啊，咁佢個女咧係獨生女兒，係約有12歲。咁耶穌就即刻去拯救呢個嘅12歲嘅孩子啦。咁跟住就話咧，一個女人就患咗12年嘅血瘤咧，就喺醫生嘅手上咧就醫唔到，又走好多折磨。咁跟住喺路途當中咧，就摸耶穌嘅衣裳嘅衣碎，然後就好翻嚇。咁啊，咁後來咧停一段時間，即係醫好之後咧，耶穌繼續去就令到去到揾艾老女兒，當時佢已經死咗啦。啊，咁耶穌就救翻生佢。咁我唔係想講呢個故事，我就係想講嗰個時間嗰個吻合。咁同呢第42節提到嗰個女兒咧，有12歲，約有12歲。咁但下一節就話咧，有個女人就患咗12年嘅血瘤，大家都係12。如果你嘅女兒，患了一个即绝症，你的女儿得12岁，对你说12年是怎样啊？哇，好短，12岁就要死了，12年何等的短暂，那就死了。虽然后来都是耶稣医治他啦，但是12对于爸爸来说，我一个女儿来说，12岁就要死了，10年好快就过，12年好短暂。12岁就要离世，但是假设就有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瘤，我患了几年血瘤啊？患了你患了几年血瘤啊？12年，耐唔耐啊？好耐，度日如年，好惨。对于艾老阿爸嚟讲，12年好短暂，我都得12年啫，12年啫。对于个女人嚟讲，我挨咗12年啊！一个是很短，一个是很长很长。所以你说12年内定短的时候，相对于什么东西、相对于什么东西、一个钟头内定不内、不看你什么东西，一个钟头吃着饭、去看戏、happy、一个钟头就很短暂。开会呢惨了，哇，搞错坏了啊，快啲喂！一个钟头内定唔耐咧，就睇下你咩嘅即系嘅情况啊！即系一日不见咩啊？如隔三秋啊！如果你可以一日会咧，就如过三个秋天噶啦！成啊！即系时间亦系好相对性。人生70、80年喺内，抑或唔内咧？我哋先头先读个经文，我哋睇诗篇第90篇。诗篇90篇系相信系摩西喺80岁咁上下啦，80、90岁咁上下啦，所写嘅一篇嘅诗篇。嗱，诗篇开始嘅时候咧，颂赞上帝嘅伟大，佢嘅。即是上帝永恒存在的90篇就开始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作我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即山都未有，地和世界都未开始，你已经存在，因为神是创造主，他在一切之先，他创造一切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但是 相对于这个永恒的上帝来讲，人就很短暂了。人会什么呢？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使人要归回。啊，这个顺带一提，常常有信徒呢，甚至信徒都好，都好，常常都误会呢，如果人不犯罪呢，人就不会死亡，这个绝对错误的。生老病死是神的设计，亚当夏娃就算不吃禁果一样会肉身丧死亡。所以神的设计里面人是会死亡的。人神不愿人呢，即是长生不老的，生命是有尽头。所以尘归尘，草归都是神的设计。这个摩西就说，在你看来千年如果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间，他特别提到千年。很多学者都相信这个千年是跟一个人有关的。谁个有关呢？叫马土撒拉，就是圣经里面最长命的人。几多岁啊？969岁。够不够一千啊？不够一千，近一千。近一千，所以真的有千岁的人。但是对神来说，就算一千岁都好，等于什么？一天而已。最长命的人都是一天而已。生命其实真的很短暂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生命是很快，一来几十年，就算最长命都是一天，969岁都是一天，那就已经是过去。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佛生长，晚上挂下苦干，生命是很短暂的。在我跳到第十一节那里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到80岁，但是很快就如飞如去，即生命是很短暂。摩西那些人生活短暂，对于他来说人生活短暂。你留意一件事，就是之前讲神的永恒，神是永在的，书生未曾生出，神已经存在，神是永恒的，但人就很短暂的。对于我们今天信徒来说，我们知道永生，人生虽然短暂，但是生命可以永恒。如果信耶稣的话，神是永恒的，信主的也被接到永恒当中，在天堂里面永永远远。但摩西的时候未有这个启示，所以对于旧约时代的人呢，生命完结就完结的了。故此人是分享不到神的永恒的，也没有天堂这一回事。所以对于他来讲，摩西来讲，生命是很短暂。不过虽然生命短暂，但是那就很惨，固然没有永恒了。不是，他们有其他叫永恒，平等一样东西，有子有孙有后裔，生命就可以永恒。所以他们说，生命纵然终结，但有子有孙生命就可以继续下去。所以对他们说，子女是生命的延续。而另一种生命的永恒，就是生命虽然短暂，但意义可以长存的。意义长存，什么意义长存呢？就是说我们过去虽然生命短暂，但如果人生当中能够觉得有意义丰盛，不是无无聊聊过生的话，就可以永恒。生命本身可以短暂，但意义可以永恒，不是无无聊聊就过了去。所以跟住他就会说到第十二节的话，神啊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，即是说你觉得有意义的，有智慧的，不是傻傻更更慢慢乱乱过了去。也都在生命短暂里面，能够享这个短暂人生里面，能够享受到神的慈爱。即是虽然短暂，哇，但是都可以享受到神的慈爱。所以跟住话呢，基督说，求你使我们早早跑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虽然短暂，但享受过神的丰盛，享受过神的慈爱，也是无憾。所以生命可以短暂，但是呢，意义可以长存的。在这里跟大家转去另一想的东西，究竟人生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？有人说生命最重要，有人说生命呢什么最重要呢？钱财重要，钱财重要。听我这样的故事，就是呢，有对 有对夫妻呢就在乡下地方要赶路，赶路咁就揾唔到交通工具喎，净得个路边有个有个残旧嘅马车啊，咁有个车夫，哇，车夫我哋赶路喎，咁啊车仔我哋啊，唔得喎，啊同你啲夫妇讲，呢个车系唔系载人嘅喎，我载货嘅喎，所以好即系行得唔顺又好顿噶，啊，同埋啲唔可以车人嚟嘅，我唔车人嘅，啊，对唔住啊，系唔得，我真系赶路啊，我帮帮我啦，咁样咁啊，好啦好啦，帮你，嗱我都。咁样啦，我破例啦，不过唔当你人，当你系货，吓、啊、咁既然货就唔好出声，所以我可以车你哋，不过就条件就系你唔好出声。嗱、啊，如果平时如果你唔出声嘅话咧，就当你系货就收呢个价钱；如果出声声嘅话咧，就收10倍价钱，就当你系人啊嘛。咁、啊、我女夫讲、啊、好，咪梗系冇办法啦，呢就真系咪上车，梗系坚持唔出声啦。哇！我先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，佢哋嗌嗌人，咁任猪都唔讲嘢，真系唔讲嘢，真系唔讲嘢。去到终点嘅时间，嗰、那个马夫俾佢落车，咦？净系得个男嘅，唔见个女嘅。我话你睇睇咧，哇！头先啊，行到半路，我睇等出去嘅时候咧，我几乎嗌出声噶啦，好彩我忍住唔嗌啫。啊！真系啊，几乎嗌出声噶啦。呢一句对于个丈夫嚟讲咩紧要啊？钱紧要过，哇收十倍价钱啊！讲少，唉，钱紧要啊！有人觉得钱紧要，但系有人话钱绝咗系钱财，都系身外物。即系话钱唔紧要，主要系爱情，爱情啊！即系唔系，有人觉得生命紧要，生命紧要。生命最靓几命啊嘛，咁又话唔系系爱情啊，有说话好靓嘅，叫咩话？生命诚可贵啊，即系爱情价更高，即系爱情比生命更紧要。所以咧，中外都有啲好浪漫嘅殉情故事，包括咗咩罗文欧咩啊，同咩朱丽叶啊，中国有咩啊？有冇啊？梁山伯祝英台嘅故事，殉情生命紧要，但系爱情。更厉害，有人话唔系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弃；唯有自由缘故，两样都可以弃。咁真嘅啊！如果爱情啊，你恐惧爱一位嘅女士想娶佢，好哇，好中意佢，但系佢话你。可以娶我，但你之后你就唔可以有任何嘅自由，要同我喺个孤岛、喺个桃花岛嗰度过一世。哇！有爱情有生命，冇咩啊？冇自由唔得。自由好紧要啊！自由紧要，但系咪自由绝对咧？又未必噶喎。自由未必系绝对，系咪为咗自由啊？样样都系最人生最好嘅嘢啊？未必。你温哥华去啲嘅。商场里面有很多色魔，什么色魔？就是修色行魔的人，就是修色行魔，我们叫他们色魔，就没事做，在那里在那里在那里，他们没自由啊，有自由啊，是不是？没人锁着他们的，但他们生命没什么意义，坐在那里浪费光阴，浪费时间，他们有自由，但没有意义。看一部戏嗰套戏英文叫做咩 ？Source of Redemption， 中文叫《月黑风高》。嗰、那个会计师俾人即系屈佢嚟到坐监啊，冇好惨，系一个屈即系冤狱嘅故事。喺故事里边，呢个会计师虽然俾人屈住坐监，但系努力嘅喺监仓里边即系建立一个图书馆。另外就系努力嘅要求咧，系播即系音乐。俾你嘅囚犯听，嗰、那个图书馆同埋嗰个音乐好紧要嘅，因为当啲监嗰啲监犯喺狱中睇书嘅时候，当佢打一本书嘅时候，其实佢冇全部得到自由，因为咧佢只不过外间即系呢个书本里边嘅知识嘅世界，广泛嘅世界，听音乐嘅时候咧，佢嘅脑海就跳出四面墙之外，享受一个音乐嘅世界。 所以个含义系好，即系深远嘅一个故事。当佢哋呢班狱、呢班监、呢班嘅监狱嘅人、呢班囚犯睇书听音乐嘅同时间，嗰班嘅狱卒做乜嘢咧？脑海里边净系谂住咩咧？佢哋唔会睇书，佢唔会听音乐，佢净系想去搵囚犯嗰度咧，又攞着数啊，掠佢哋啲钱啊，一切都以钱字当头。于是睇咁上，你会问系边个啲人冇自由咧？啲人睇紧书，虽然坐紧监，睇紧书听紧音乐，你哋咧乜都唔系。只是想要钱，是哪个人才真真正正没有自由？自由不是最高的，自由不是最高的，人生的自由不是最高境界，是什么？是意义。意义有没有意义的人生？我同大家看经文，我们在这个历代志下，我哋有小睇嘅书卷，第21章喺上行圣经560页，喺历代志下，如果你能够十几廿秒之内揾到历代志下咧，你就好感恩嘅，因为你都系掀开圣经嘅人。历代志下第21章喺560页，呢度提到圣经一个人物，呢个君王嚟嘅。呢、这个君王嚟嘅，喺历代之下第21章，提到呢个君王嘅时候咧，就提到约兰喺第21章第10节，呢度话当呢个约兰登基嘅时候，年32岁，住耶路撒冷作王8年。当呢个君王去世嘅时候，点样啊？冇人侍慕，众人葬他做大卫。大卫城，只是不在列王的坟墓里。我哋唔识背景人，我唔好明咩叫做佢众人葬喺大卫城，不过就唔系葬喺列祖坟墓，即系咩意思啊？喺以前嚟讲，君王埋葬梗系葬喺列祖列王嘅坟墓里边咯。佢不被葬啊，即系话佢不被唔 qualify 啊，唔够资格啊。咁佢做咗咩事，我哋唔知道。总之呢个人做嘢系。唉，啲人都唔想摆埋埋一齐咧，虽然能够坐喺大卫城，不过唔可以同列王同葬，亦都冇人纪念，冇人思慕佢，冇人理佢，冇人思念。喺度历代志嘅作者嘅标准就唔系话呢个人长唔长命，呢个人有冇钱，一生做咗咩嘅成就，最紧要呢个人讲有冇意义。当一个人无论佢做咗几多王几多年，无论佢年岁几多。当佢一生冇意义嘅时间，就冇人去纪念佢。这个可能混啊，一生冇任何建树啊。对于作者嚟讲，历代志嘅作者嚟讲，这个人系好惨嘅，冇人纪念。唔论佢生命几长短，佢冇意义，佢生命都系即系白费啊。所以有些人可能很有钱财、啊、但他的丧礼可能没人参与，没人纪念他、啊、总之他几有钱都没用。可能有些人100岁，哇，寿终好长寿离世，但他的丧礼没人参与，就是说他虽然长寿，但是 他浪费了他的生命，他没有朋友，又没有什么对人有什么帮助，不是一个好的朋友，即浪费了现在生命年岁不悭的，最悭的是什么？是意义。所以有一天、啊、有人离世，你知道有朋友离世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有人分就是哦他死了，哦他死了，或者你听个名字离世之后，你的反应是吓、啊，他死了，哎呀，可惜咯，哎呀，真系两个唔同反应噶。喺咩情况之下你听人死咗，死你话饿噶，哦，即系呢个人唔知边个，即系你识佢，但系知佢 do nothing， 生命冇意义嘅，所以你知道咪饿咯。但系你知道佢啲人 meaningful 嘅人生。 对人对事是好人一个，也有建树有意义的。你说吓，他死了，哎呀可惜了。我问你，你中毒烧我一样中食虾的，哇虾来烧我，我中食虾多一点，我烧我就麻麻点，两都不喜欢。你的人生是烧我因为虾，烧我就是我，虾就是虾，烧我人生就是你有一天有人知道你离开世界就的时候就说我，他死了，哦，他死了，不是虾啊。希望我们个个人生都是虾而不是我。香港最近之前一段时间的一个大家很轰动的事件，就是一个迷你仓，就是焗住的火烧，消防员救好耐，被列为香港最难拯救式的一种火，在当中死了两个消防员。其中一个消防员生前讲的说话，他宁可为救人的缘故死在火场，好过无无聊聊毫无意义过一生。他太太讲了这个说话，他觉得 他先生为了救火而牺牲，他先生死而可以瞑目。虽然一讲完头，那嚿嘅唔系人，因为个火种里面根本冇人，但始终都系一个即系牺牲自己，你要去即系勇敢嘅心吓。呢、这个系所以即系值得去纪念吓。呢啲英勇嘅殉职嘅消防员同埋呢啲警员，通常会撞喺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好靓嘅。你戴仲冇一个号字好靓嘅，好中意个号字嘅。你唔赞同啊？冇人发啦，你唔赞同我冇人发。号字好靓嘅，嗰个地方叫号源，号源撞亲到嘅人都系即系唔系咁个个可以撞到嘅，系嗰啲即系被人景仰嘅消防员或者警察里边会见到吓，里边会你揾到四个字。不是只是浩源，你要看到四个字，哪四个字？浩气长存。生命可以短暂，但有些人可以长存，他意义的浩气可以长存。生命不在乎长短，在乎有没有意义。摩西对于他来说，最后摩西120岁，120岁和80岁不是很大分别的，都是短暂的。但对摩西来说，生命有意义，他生命有建树，他带领百姓离开这个的埃及，有建树，所以生命有意义。我有机会去，而家有机会上广州的话，我都会 try 有 my best 去一个地方，地方很喜欢去的，那个地方呢叫做黄花岗72烈士的地方，很喜欢去的。哇，那个很庄严的地方，因为那里为革命而牺牲一些的，就是十零、二十岁、三十岁很年轻的人，在这里为革命来到去，殉难的革命勇士。对你说生命很短暂，但你会去那里的话，你一样见到四个字，浩气长存。生命不在乎你长短，十几日入入嚟20岁、30岁就已经死了，但系佢哋嘅意义系长存嘅。每一个人喺到嗰度嘅地方都会觉得敬仰佢哋，因为佢哋意义长存。孙中山唔系长命嘅，生命唔系 长久。今年系孙中山诞辰150周年，佢唔系长久生命。第一样，佢生命好有意义，佢生命有意义。生命唔在乎长短，在乎好重要嘅，即系嗰个意义。 意义可以所谓即系救国救民嘅意义，可以一啲嘅人做出啲对社会国家有建树嘅系意义啊！呢啲系好重要嘅意义，但系仲有好紧要嘅意义系饮水思源嘅意义。饮水思源，我讲一个例子，可能大家听过张马丽呢个人啊，张马丽有冇听过？保良局长大的女孩子，后来即系选美即系赢咗啊，后来咧做咗即系一啲慈善的工作啊，都有翻自己事业成就。咁上下嘅时候，佢就想一样嘢，想乜嘢？寻亲。人生无论有几多件事，都如果唔能够知道自己亲人、自己嘅父母，系一种个遗憾。寻亲嘅意义，生命有意义，因为起码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嘅。结果佢真系最后揾翻佢嘅只妈咪，啊，揾妈咪，一个美满嘅逗号，揾翻佢妈咪。我自己个人系好喜欢啲寻亲嘅故事嘅，寻亲你嗰啲人生有分嘅句号，啲即系啲孤儿忽散咗，但最后揾得翻嘅人生嘅意义，知道自己从何而嚟，为人生添加好大嘅意义。唔单为知道自己从何而嚟，更重要嘅系知道自己从将来即系会去啊，即系会去边一度，从何而嚟。亦都从何仲去，从何而去啊？呢个系人生意义好重要嘅意义，唔单止即系喺社会上建树，亦都能够揾翻自己嘅根源。人生到此，福祸可求。今次咧，我两礼拜前度喺翻港探屋企人，探妈咪啊，最主要啊。咁就翻嚟之前咧，就即系我中意游水噶嘛，咁啊过咗去高雄，喺高雄咧就搭两个钟头巴士，就去咗垦丁，冇去垦丁啊，垦丁去游水。啊，不过咧去之前咧，大概三日到啦，即系去高雄垦丁之前三日咧，就有一个超劲嘅台风横扫高雄同埋垦丁。我想去不去好呢，啊，不要啦，我去啦，我既然买了机票订了酒店了。去到高雄和垦丁的时候，就发觉只是用四个字来形容，满目疮痍。啊，那些树啊淋晒，好多屋顶淋晒啊，即是我去潜水的嘛，一个潜水店呢，那个店员说，我原本有屋顶的在这里的，不过飞走了。几犀利，有场风，哇，很犀利。很厉害的风，破坏得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很多屋真的烂晒，啊，我住的酒店即有一场冧了，那么滞，很厉害。条条村就这样，即肯定是比较落后的地方，即由高雄去肯定都是中间都落后的地方，很多都是烂晒，好像冧晒。哪些不冧啊？哪些最完整啊？哪些毫无损失的？是什么？知不知道？是那些庙宇完整无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建筑很坚固，很宏伟，所以毫无损失的。我的时间我们还即当然台湾一个刚才 Kevin 所说的很多的很迷信很厉害的，很多的拜神拜佛的，所以过那条村庄门前面都很大的庙宇，很漂亮的，心里面很沉痛，就是不单单是迷信，而是你自己的屋是不稳阵，风吹就倒，为这个你敬拜神明所起的庙宇就鬼那么稳阵，里面那个偶像舒舒服服地坐里面，那位人保护神，那位神保护人。你们如果敬拜神明可以保护你们，你们信靠神明可以保护你们， 点解仲要去？点解仲要去敬拜一个唔能够保护你，而需要你去保护佢哋嘅神明？圣经话俾我听，真正嘅神明唔系住喺人手所做嘅庙宇里边嘅，真正嘅神明系创造天地嘅神明，唔需要你保护嘅。结果你起最大嘅庙宇嚟到保护里边，自己又自己难生难世啊！即系我成日有一个囚徒喺个脑里边，好一个好 crazy 嘅嗱，系一个烟味细咧，阿妈咧就着到咧即系五光十色啊，衫啊靓嘅，个仔女咧就挨穷啊，冇嘢食啊，即系咁嘅情况啦。你去台湾，梗有呢个感受嘅。哇，嗰个庙宇靓到咧挑龙挑凤，屋咧就残晒嘅。呢个咩信仰嚟嘅？生命虽然短暂，但可以永恒。今所讲永恒，我有两方面。一方面嘅永恒系意义嘅永恒，做啲有意义嘅嘢，生命可以永恒，会被人纪念嘅。就算一百年、二百年之后，都被人纪念你嘅。就咁我讲，孙中山被纪念嘅，呢啲好大伟大人物被纪念嘅。咦，永恒仲有另一个含义。就是相信一个真神，不要相信一个人所做的偶像，他保护不到你，要你保护的。相信一个真神，这个真神就可以给人有永恒。正如我大家熟悉的诗篇，这个箴约翰福音三章十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今次翻讲，除咗探我妈之外，亦都探一个师母，因为丈夫过身，我开始奉嘅时候咧，那个主任牧师，当然我做助理传道，咁、那个师母都惨啊，因为师母患咗呢个老人有少少嘅失忆啦，所以日日都同佢讲，即系佢日日都唔知道佢生已经死咗，所以日日都话我探我老公啦，老公死咗啦，吓老公死咗，啊又喊又喊，第日我探老公啦，老公死咗咯，吓又喊又惨，咁啊最后而家终于都 realize 到佢先生已经死咗。当佢真系 realize 之后咧，即系明白佢先生过世之后，佢冇乜伤痛，啊佢同我讲，我先生。王牧师现在可以咩？可以同佢最爱嗰个一齐啦！哇，第一眼听好恐怖系咪啊？终于同佢至爱一齐，我心谂唔系你咩？王牧师一生嘅至爱系主耶稣基督，而家可以同佢一齐，永永远远。所以对王王即系师母嚟讲，虽然长久一齐嘅。丈夫不在，但是他在永恒当中。生命短暂，他都九十岁，生命很短而已，九十岁而已，但是生命可以永恒，因为知道先生永恒在天上。另一个就短命一点，是短命一点，是我同学。我刚回去，刚即是之前有几天就，之前两三个星期左右入医院，就是一个 liver cancer, 肝癌，没事的。冇事，突然间有事，即系唔舒服入医院，好短时间之内就恶化脑死离开。我探佢时已经唔好清醒噶啦，咁佢太太就未信主嘅，我未见过太太。佢第一句问我说话就系、是：你圈到病啊？系啊，我生提都提起过你，系你带咗信耶稣噶。啊！呢个时候唔知你听你听你咪咁讲啊？系你带佢上耶稣嘅，我听就成个人冷晒嘅，唔知明唔明我先啊？系你带佢上耶稣嘅，一个未信主嘅妻子问牧师：我丈夫系咪你带佢上耶稣嘅？哇！我听成个人唔系高兴嘅，就成个人定晒，我唔知下句讲咩噶嘛？点下句讲咩噶？我啲下句咩啊？佢可以讲好多嘢嘅，系你带上耶稣嘅，佢冇表情咁啊，系你带佢上耶稣嘅。我真系呕，战战兢话系 大过讲乜嘢？最后佢冇讲任何音，佢冇讲即系任何嘢。我唔知佢谂乜嘢，点解佢老公信耶稣？大概两三年之后患埋咁嘅病，佢唔知会唔会谂啲咁古怪嘅思想。但系我留意到嘅就系探佢嘅人，我都留意到我探两次，探佢嘅人全部都系基督徒，不过有佢嘅亲友系基督徒。同埋佢教会弟兄姊妹嚟探佢，希望佢能够明白一样嘢，就系弟兄姊妹教会对佢关怀，更重要嘅嘢就系呢班探佢探佢呢个太太嘅人，能够传达俾一个信息。呢个信息就系你先生虽然今日离世，但系生命永恒。而当你都能够信耶稣嘅话，将来你就可以再一次见翻你先生。我希望能够传达俾佢一个嘅呢一个嘅信息，因为围喺个床边嚟探佢嘅，全部都系基督徒。弟兄姊妹，生命永恒，同埋生命短暂，但系可以成为永恒。我同心祷告，亲爱主，生命的确好短暂。但让我们生命觉得有意义，以致我们纵然离世，但我们被纪念。生命短暂，但让我们有真正的信仰，真诚的信仰，以致我们知道信耶稣的人能够有永远生命的盼望。今世生命的完结等于天堂永远的开始，所以将我们当你未认识主的朋友仰望，让我们看到真是你的爱，看到人生的短暂，看到你所能够赐给我们的永恒。这个永恒是透过主耶稣基督2000年前牺牲十架所带来的，让我们都能够在有生之年认识一个真正能够保护我们，俾我哋永远应许嘅上帝。同心祷告，奉耶稣的名字祈求，阿门。 愿大家都能够捉紧神嘅俾我哋嘅应许。我哋大家嚟唱一首诗歌，主耶和华是我牧者。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致缺添。在我当我在青草地，令我安歇睡避。是我能得着苏醒，时刻扶持看顾人他荣耀，诚心尊命到我行走。行过死荫幽谷，我也不怕遭害，你将你赶到安慰我，因你与我同在。人面前，你又为我摆设美好筵席，你用 圣油高我的头，是我福。